上街头，红男绿女手挽手，恭喜恭喜相相送，快乐的气氛在眼中，可爱的春天喜相逢，往事绵绵已成空，已成空， 已成空， 往事如梦， 往事如梦， 新的希望在心中，朝朝暮暮万年红，万事如意好前程，一年四季乐融融，红运当头乐无穷，恭祝大家万年红。 新年好。